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8集。猜出来了，三。季雨舒说到最后，不知道为何又高兴起来，声音一改方才的低落，带着几分罕见的兴奋。惊蛰和谷雨都要在后头气炸了，季雨舒这般满嘴胡话，若是被外头人听到，指不定怎么想沈庙呢。偏偏主子说话下人不能插嘴，两人只得强忍着怒意，鄙夷地看着季雨舒。沈庙淡淡地瞧着季雨舒抓耳挠腮的兴奋模样，突然笑了，说，是啊，我也仰慕她的绝世美貌。季雨舒一愣，他蓦地张大嘴巴，仿佛不敢置信一般地指着沈庙结巴道， 此话当真？ 嗯，真的。沈庙点了点头，认真地说道。季雨舒像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秘密一般，按捺不住兴奋的神情，嘿嘿地笑了两声，说道， 既然如此，在下一定会替小姐好好打听一番瑞王的情况，看看他身边有没有别的姑娘。 那就多谢季掌柜了，若是查到了什么，烦请人送信到府上，我自然会来奉仙党铺与季掌柜相见的。沈庙起身冲季雨舒颔首，他从袖子中摸出一锭银子来，放到季雨舒的面前，这是定金。季雨舒笑眯眯地说道， 沈小姐太客气了，你我之间还说什么定金的话。 一边说着，一边将那银子揣进袖中，惹得惊蛰和谷雨又送了他几个白眼。沈庙笑道，拿钱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只是季掌柜须得记住一点。沈庙眉眼温和，说出的话却带着几分凌厉。白小生做生意的规矩就是货真价实，既然是来季掌柜这里打听消息的，自然是不希望听到假的消息，消息千真万确也最好对我有用，否则银子花了却得了无用的情报。他低头笑着说道，坏了季掌柜的招牌，生意做不下去可就糟了。季雨舒一愣，沈庙已经唤着惊蛰谷雨推门走了出去。他呆了片刻，听见外头红绫笑着将沈庙送走，自己看着面前的茶盏，忽然打了个喷嚏。他揉了揉鼻子，站起身推门走到隔壁，拉开面前的一幅山水画，后面是一扇门。季雨舒打开门刚走进去，就被人踹了一脚，险些摔倒。他一把关上门，怒气冲冲地对着始作俑者大吼道， 高阳！ 门后坐着的人白衣飘飘，仙风道骨，摇着折扇，一派温文尔雅的模样，只是说出的话却不怎么客气。 季雨舒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再这么下去，被人当傻子卖了都不知道。 季雨舒怒道， 哼，你聪明，你聪明还不是被人发现了端倪，人家可是说要找高太医呢。 闭嘴。 角落里的人终于忍不住开口，紫金袍华丽以礼，不是谢景行又是谁呢？他扫了一眼季雨舒， 聒噪。 季雨舒委屈了说道， 三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和你一块儿离京的，刚回来就被人发现不对劲，这分明是高阳的错。 他恶狠狠地看着高阳， 说，你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才会被沈小姐看出来？ 这间雅室毗邻方才的雅室，季雨舒与沈庙的对话这头可以听得一清二楚，他们二人的对话都被谢景行和高阳尽收耳底。要知道，沈庙打听的三个人都在这儿，想想也是觉得奇异。 季雨舒，你是不是傻？ 高阳开口道， 沈庙也是几日前才回到定京的，除非他有千里眼，不然我在宫里做什么他怎么知道？我怀疑是你出了问题。 我出什么问题？沈小姐又没打听我， 好端端的打听你做什么？莫非他心悦你？可是沈小姐仰慕的不是三哥的美貌吗？ 季雨舒想到了什么，促狭地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沈小姐也被三哥迷晕了？ 这种鬼话也只有你这种傻子能信了。” 高阳冷眼看他：“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会被美色冲昏头脑吗？” 季雨舒拍了拍胸：“ 哎，我说不过你，不跟你说了。三哥，现在怎么办？要给他找吗？还是随便编个消息骗骗他？” 沈妙既然打听这个消息，想必是有所了解的，骗的话很可能会被发现。这沈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真的是连沈家的立场都看不清了。这两年还有和沈妙私下里有交情的那个裴郎，现在都成了傅修仪的心腹，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这么复杂？ 高阳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通，发现谢景行根本没有听他的话，看着桌上的茶壶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出声提醒道：“ 谢殿下，这回要怎么应付？” 谢景行回神想了想：“ 不用应付了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 不等高阳说话，季雨舒首先开口了：“ 银子不赚了，而且沈小姐冰雪聪明，要是真的就这么拒绝她，一定会发现不对劲的。要是查出咱们风仙当铺也有什么不对的时候怎么办？” 谢景行淡淡一笑：“ 就因为她聪明才不用应付。” 你的意思是？ 他发现了不对劲，过来试探的。 谢景行眯了眯眼睛，挑唇笑道：“ 那些话不是说给你听，是说给我听。” 那句绝世美貌？ 季雨舒的重点永远都在别的上面。谢景行目光凉凉地扫了他一眼，说：“ 也是说给我听。” 外头的马车上，清澈和谷雨小心翼翼地看着沈妙的神情。谷雨轻声道：“ 姑娘，那位季掌柜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？姑娘看起来有些生气呢。” 的确是十分生气，虽然沈妙面上看着是沉静的，周身的冷寒却是让两个丫头都感觉到了，好像是在生闷气，又好像是在发怒，只是这火发得隐忍罢了。金哲和谷雨俱是十分不解，沈妙和季雨舒在雅室里说话他们都是听到的，虽然季雨舒说话不大重听，可是方才沈妙都还好好的，况且沈妙也不是一个因为口舌就动怒的人。金哲和谷雨看不明白，沈妙淡淡地答道：“没什么。”这听着语气却更冷了，他拢在袖中的手指微微握紧，心中却是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憋闷来。风仙当铺在他走后不久就关门大吉，又在他回京前不久重新开张，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世上所有的巧合都有迹可循。沈妙仔细地想了想，风仙当铺关门的时候，除了沈信去小春城外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谢景行请帅出兵。至于风仙当铺重新开张，除了他回京，不正好还是明齐朝贡，秦太子和瑞王到定京的时候？沈家和风仙当铺没有半点渊源，自然不会是和沈家有什么干系。黄甫浩两年前可没在定京城，算来算去，竟然关门和开张都和谢景行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。今日他来风仙当铺，就是为了试探。试探的结果果然不出他所料，季雨舒和谢景行只怕是旧识，高阳亦是一样。联系前前后后，只怕季雨舒和高阳都是大梁的人，不过是隐藏了身份，藏在定京城中。可恶的是，当初与季雨舒做生意玉清王府的事情他和盘托出，只怕早已被谢景行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他自以为占了先机，将季雨舒吃得死死的，结果谢景行黄雀在后。一想到谢景行将人当傻子耍，沈妙就恨不得撕了他，心中憋闷。金哲见状以为他是嫌热了， 掀开帘子想透透气，很快又放下。沈妙随意一瞥，不曾想却瞧见那街道的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脸。金哲放下帘子，却被沈妙喝住，叫停马车。他一把掀开帘子，再往方才的地方看去，那人群中却再没了方才的脸。 姑娘， 金哲和谷雨被沈妙惊世的一惊一乍弄得心惊肉跳，却见沈妙仔仔细细地瞧了马车外一会儿，才放下帘子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继续走吧。”只是他的眉头却锁得紧紧的，比方才的脸色还要沉肃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